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用纪实的笔触还原社会原貌，用动情的声音播讲世间万象。作者，播者，为您送上第一手的原创作品。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纪实文学联播。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新闻广播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特别推出抗战作品《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1940年8月至12月的百团大战，是我党领导的八路军以日寇的据点和交通线为主要目标，进行了一次重大破袭战。百团大战纪实全景式的展现了战役的恢宏场面和诸多战斗的壮烈情景，成功的刻画了朱德、彭德怀、聂荣臻、贺龙、刘伯承等参战将领的英雄群像，深刻揭示了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百团大战纪实》，作者刘强伦，演播韩涛。 打着打着，散兵队形的40多名日军竟已大步冲进了一排的阵地。贾天前大队长和20-30名士官生丢下枪支，拔出大刀，同我一排战士肉搏起来。叮叮当当的刺刀和大刀的碰撞声压过了枪声。正在炮楼上的邱团长紧张地观看着，只见这边我方一个战士倒下，那边一个鬼子倒下。我三团虽是一个老红军团，但具体到一个排，哪里还有几个身经百战的老红军啊？连老八路也很难得有几个，班长和排长也许还打过2-3年仗，普通战士能打多久的仗呢？这样基本上是1对1的肉搏，我们这些长期吃小米高粱还要用南瓜带粮的战士，如何打得赢这些受过长期正规训练吃着牛肉面包的士官生呢？几十分钟后，整整一个排的八路军战士只剩下排长于勇一个人了。邱团长看得清清楚楚，于勇在这场肉搏战中一共刺死了4名日本兵，但自己的头部也负了伤。8、9个鬼子举着大刀一步步向这位勇士逼来，于勇傲然的一笑，一下子拉响了4颗手榴弹，一手2个，猛地向鬼子群中冲去，在仰天大笑中与几个鬼子同归于尽。 撤退！ 贾天前大队长被于排长的勇气震慑住了，终于退回了主碉堡。在炮楼上观察着的邱团长悲愤已极，竟忘了自己的职责，抢过一把步枪就要冲上前去追杀。警卫战士参谋们急忙堵在门口，低垂着头。邱团长用电话向来临之意的总指挥杨成武报告了情况，杨成武平静地回答说：“告诉营连干部， 东团铺的守敌除了军官之外，几乎全是士官生，都是将来带兵的人，对付他们不能光是死拼硬攻，要多动点脑子。营连干部一起开动脑筋想办法。主碉堡建筑在一个陡峭的山坡上，上下三层，足足有30多米高。它的西南、西北角还有2个10米左右的碉堡，整个工事外围又有厚厚的围墙和深深的壕沟做障碍，强攻下去的确损失太大。团长，采用车轮战，看他们能坚持多久。试试看吧。碉堡内日军的气焰仍很嚣张，警初清点了一下人数，兵员已三去其一，100余人要守住3个大碉堡的确也很不容易，但这些为自己的光辉前程所激励的士官生仍相信守住现有的碉堡并不成问题，因为司令部已然通知他们，大批援军已于清晨从张家口方向出发，只要坚持到25日上午，援军必定赶到。 给我狠狠地打，只要八路已发起攻击，不论人数多少，我们狠狠地打。 一个下午过去了，已经到了9月24日的晚上，八路军停止了攻击，枪声稀疏了下来。金井翻译官走进卧室，脱下军装，躺在床上喝闷酒。咚咚咚咚咚，敲门声惊醒了他。 什么事啊？ 他蛮不高兴地打开了门。 哎呀，你怎么来了？ 他将来人引进后立即反手把门关上。别说话，快看这封信。来人就是区公所的八路军地下工作人员赵金，他是奉邱团长之命来给金翻译送信的。信的大意是感谢金翻译官上次发现我侦查员而隐瞒不报，希望他能趁机逃出虎口，并告知堡内日军的现状。金翻译很感动，同意按邱团长的意见办。看完信后，他立即将信嚼烂，吞进了肚子里。深夜，新的攻击又开始了。全团共出动了3个连，7、9、12连，其中7连牵制主碉堡的火力，9连和12连分攻2个副碉堡。一番冲击后，12连进至西北碉堡的脚下，2个排火力掩护，1个排的40名战士抬着一架大梯子架到了碉堡上。3班班长王国庆背着20多颗手榴弹沿着梯子往上爬，正当他要往炮眼里塞手榴弹时，一颗子弹从炮眼中射出，王班长当场牺牲，尸体还挂在梯子上。连指导员黄璐气红了眼，也背上20颗手榴弹往上冲，冲到死难的战友面前，将他身上的手榴弹取下，连着自己随身所带的一共40-50颗手榴弹一起塞进了大炮眼内。只听得轰隆一声，堡内的日军全部被炸死。9连攻打的西南碉堡也被攻下了。天亮时，东团铺还剩下最后那个上下3层的大碉堡。2夜1昼的战斗使老三团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其中担负主攻任务的3营损失更大。3营营长陈宗坤要求团长向分区司令部请求增援。邱团长为难地说，来源那边也打得很苦啊，司令员恐怕无兵可派，我们不要为难他了。 你不敢求援，我直接向司令员要兵。 陈营长竟对上级发起脾气来。说完，他真的抓起电话向杨成武要求支援，并且说着说着就发火了。 陈宗坤同志，现在不是发火的时候。 杨成武理解部下的心情，但又的确无兵可派， 打了这么久，敌人也消耗的差不多了，请你把全部成员，包括文书、炊事员、理发员都组织起来，同敌人进行最后5分钟的决战。 碉堡内的日军也在紧急求援，他们不但人数不多了，而且弹药也不多了。东团铺只是一个带有中转站性质的据点，并不像县城据点那样囤积有那么多的弹药，安排一个士官大队住在这里，并不是这个据点的地位特别重要，而是因为这里比较安全。日本没有兵力可派，不同的是他们有飞机援助。9月25日上午，一架飞机从张家口方向飞来，盘旋一阵后丢下了几箱东西。不幸的是，这些东西都被八路军拿走了，所有的外围阵地都被八路军占领了，一座孤堡里的日军又怎能得得到空投品呢？八路军打开箱子一看，全部是黄底绿头的日本子弹， 战士们乐坏了，高兴地大喊：鬼子送子弹来了，鬼子送子弹来了。 杨成武接到这个电话，高兴地说：好，再给你们加一把油，为你们配备一门山炮，不过这也是日军送来的战利品，瞄准镜打坏了，又只有三发炮弹，我说你们可得好好的打呀。 是，今天一定要解决战斗。 请注意，这里的日军都是士官生，今天放跑一个，明天他就会带着一群人回来残害中国人民，所以你们一定要将他们彻底消灭干净，一个也不准放走，保证完成任务。 八年抗战，六大会战，全景式、多角度、大场面、多风格，纪实展现那一段波澜壮阔的战争历史，披露鲜为人知的历史内幕，再现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全力抵抗外族侵略的英勇悲壮场景。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百团大战纪实》。 中午，山炮运了来，三发两中，上下三层的日军主碉堡只剩下最底层的炮楼。炮楼没有枪眼，对我威胁不大，残敌龟缩在各营房内，依靠猛发毒气弹打退了八路军的进攻。顽强的日军开始突围，但被我军堵了回去。又是一个黄昏，阵地上显出了一种异样的寂静，我军是在等待夜深，日军又在干什么呢？突然从日军营房传来了几声枪响，一看，只见有两个人向我阵地跑来。那个是赵静，那个是金井，快开枪掩护。几分钟后，金井气喘吁吁的来到邱团长的面前，啪的敬了一个日本式的军礼，抖动着惨白的双唇，断断续续的说：大军只剩下二十七个了，他们已把所有的东西堆在一起，浇上汽油，准备连人带物，统统死了，撒了地。邱团长立即报告，杨成武急得大喊：快打快打，再过一会儿就缴获不到机枪迫击炮了。一副不同寻常的图景出现了，鬼子已经登上了屋顶。这些做着将军梦的士官生疯狂地饮着酒，唱着日本国歌，向着东方摇摆，然后又跳了一阵舞，最后丢下一颗手榴弹，大火腾空而起，二十七个人如牛般的齐声大吼着，绝望的同时跳进了熊熊大火之中。在夕阳的辉映下，中国国旗在三去其二的主碉堡上飘扬，十四五名战士站在那个只剩下了几个墙角的第二层碉堡上，站在中间的一位一手高举红旗，一手高高挥动，代表祖国向全体人民致意，两旁的战士用手高举步枪欢呼着胜利。碉堡的下面二三十名战士，有的挥手欢呼，有的靠在方石墙上，还有的坐在岩石上。这张珍贵的照片表明，我们这个英雄的老红军团虽然付出了伤亡140多人的沉重代价，其中还包括一名老红军战士，团中共党总支书记杨志德，但他们仍为自己能攻克一个如此险恶而坚固的堡垒，能一个不漏的全歼170多名日本士官生而感到极大的自豪和由衷的高兴。 于兰，你在干什么呀？ 我在赶一篇社论，刘队长， 让我看一看好吗？ 看吧。 于兰是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地委机关报《抗战报》的记者和编辑，刘队长叫刘长生，是分区电台区队长。刘长生正在追求着于兰，便有事没事的来套近乎。 文章倒是写得很漂亮，但比较空洞，气势不足啊。 那应该充实一些什么内容呢？ 我告诉你一点内幕消息，我们可要打大仗了。 部队都已经出发了，这谁不知道呀？可是你知道我们军区会在哪里打吗？你知道120师、129师会在哪里打吗？ 刘长生为了讨好于兰卖弄起来。 难道你知道？ 我不知道，谁知道呀？凡是司令员知道的我都知道。你要想让这篇社论有分量，就应该把我们这次战役写得具体一点，这样才能有理有据，言之有物，鼓舞人心嘛。 好啊，那就说一点给我听听看。 好，但你可不要乱说啊。刘长生眉飞色舞地谈了起来。我告诉你啊，我们这次主要是要收复几个县城，如涞源、 灵丘129师也是如此，他们的目标是榆社和辽县，120师则是要截断同蒲路北段的交通，彻底破坏新宁段。那县城能打下来吗？ 怎么打不下来？ 一个县城无非是二三百鬼子，我们派2000人还打不下来 啊？首长们的决心这么大？ 当然了，中央下了指示要扩大百团大战的战果嘛。 谢谢你告诉我这些，这样书记交给我的任务就可以很好的完成了。刘队长，报纸出来了，你看看，社论写的还不错吧？ 这是9月22日的抗战报。刘长生一看脸刷的一下变白了。 嗯，刘队长怎么了？ 没什么，我有点不舒服。社论写得好，写得很好。说完把报纸一递，匆匆忙忙的走了。原来这位保密观念不强的女秀才竟把刘长生所说的全写进社论中去了。这还得了，根据当时的保密制度，在准备未完毕以前，战役意图只准告知旅级首长为止，对分区所部各级告以本分区及个别破击任务，不讲总的战役计划。抗战报922社论泄露了整个战役的秘密，这在当时是要做通敌论处的。刘长生本来只想在女友面前炫耀一下自己的地位，卖弄一下自己也懂写作之道的学问，没想到他真的写进社论中去了。刘长生越想越不妙，就悄悄地逃走了。当时根据地的报纸很简陋，连邓拓主办的军区机关报《晋察冀日报》也是石印报，全部设备材料用八头骡子就可以驮下来，故有八头骡子办报的佳话流传。地委办的报纸一般都是油印小报，两三个人写的写，刻的刻，印的印，就出了一期。在这种条件下，审稿制度也很不健全，因而发生了这种严重的事故。由于紧张的战斗，社论事故一时还没有被首长们知道，引起巨大震动的还是刘长生逃跑的事。因为这个人在机要岗位上工作，掌握了我军大量的秘密，对全分区电台的呼号频率和密码了解得一清二楚，如果叛变投敌那可不得了。杨成武得信后异常愤怒，一面下令立即更换全分区的电报密码，一面派出最得力的特工人员迅速去寻找刘长生。很快刘长生的下落找到了，这个家伙凭借他的资本，竟一不做二不休，跑到了保定叛变投敌了，现已被日军派到义县，准备在那里搞电台。司令员怎么办？您说吧。锄奸科科长杨德才问道。立即派人去，一定要抓住他。 敌人对这个宝贝严加保护，干掉他都不容易，要抓他恐怕是难于上青天啊。 那你们也得想想办法。 办法倒有一个，不知道行不行， 你说说看。 我们准备让宁亚川假投敌，寻找机会靠近刘长生，能抓回来就抓回来，不能抓活的就干掉他。 嗯，可以试试，但刘长生能相信宁亚川吗？ 可能会相信。宁亚川原来是国民党军队的工兵，参加八路以后还有旧军队的习气，爱喝酒，有时还顺手从老乡地里拔个萝卜或扯根大葱来下酒，经常挨批评。 哼，是他呀，去年夏天他在老乡地里扯葱还被我发现，狠狠地将他批评了一顿。 是，自从司令员亲自批评过他之后，就再没犯过纪律。这次正太战役他传授工兵技术，表现很好，在破路时他带着小组炸断了漕河铁桥，还是正在桥上行驶的火车载到了河里，分区给他记了个一等功，升他当了排长，派他去执行这个任务很合适，只是怕他本人想不通。 没关系，我和罗主任亲自找他谈。 百团大战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与日军在中国华北地区晋察冀边区发生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役。八路军的晋察冀军区129师、第120师在总部统一指挥下，在河北、山西发动了以破袭正太铁路为重点的战役。战役发起第三天，八路军参战部队已达105个团，故称此为百团大战。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百团大战纪实》。 宁亚川在义县找到了刘长生。 宁九贵，怎么你也来了？ 哎呀，别提了， 我又出了件事儿。 什么事儿？我杀死了一个姑娘。 怎么，你想玩女人？ 玩女人倒不是，这次我奉命去炸保定军火库，找了一个姑娘做内线，没想到那姑娘变卦了，不干了。哼，我怕她泄密把她杀了，我是一片好心啊，但谁又相信呢、啊、平时扯根葱都骂得要死，这次杀了个女人还有我的活路吗？ 别说了，喝吧。哎，我说刘队长，你干嘛跑出来？你又没犯错误，又不像我当过国民党兵，累死了也得不到提拔。 嗨，哎，还不是为了个姑娘，给日本人卖命有什么好下场？要不是为了多活几天，谁想跑啊？ 刘长生把自己逃跑的原因说给了宁雅川听。一连四天都没有宁雅川的消息，杨成武急了，以为他遇到了什么不幸，又派人去城里打听，并下令如果被捕要设法救出来，如果牺牲要设法把遗体运回来。第五天，宁雅川已经和刘长生混熟了，有时间就喝酒吃饭。这天下午，宁雅川和刘长生两位他乡故友又大吃了一顿，喝得满头大汗。 刘队长，去澡堂泡泡如何？ 那可得由你掏钱啊。 小意思，当然是我请客。哎呀，泡个澡多舒服啊，比跟着八路军在穷山窝子里转圈圈舒服多了。哎，对了，刘队长，你在八路军那边就是分区电台队的队长，怎么皇军没把你安排在保定和石家庄或者张家口当大官，却让你到义县这小地方来当电台台长，这不大材小用吗？ 不瞒你说，宁兄，我也没跟皇军说什么，他们问我情报，我只说了些不再需要保密的或次要的东西。 那皇军不怀疑你啊？ 我跟他们说了，八路军的重大机密都是口头或者书面传达，不使用电报，他们也因为从来没从八路军的电报中得到过什么，也就相信了。当了这么久的八路，也不能做得太过分了。 哎，那你把密码告诉他们没有啊？ 交是交给了他们一个密码本，但其中的奥秘我还得保一保密，所以他们也没能破译出什么来。你想，我不留点本钱，今后怎么混呢？宁兄，你可别打我的小报告啊。 嗨，打小报告对我有什么好处啊？我只是炮灰一个，哪像你这样有技术有资本啊。再说咱们也兄弟一场，要讲义气的呀。其实八路军那边苦是苦了点，但是弟兄们还是很够朋友的，这边有吃有喝却很受气，整天提心吊胆，防这防那也不好受啊。 是啊，如果没犯大错误，我也不想跑过来。哎，对了，你出来的时候于兰还好吗？ 啊，哪个于兰啊？ 就是报社的那名女记者、女编辑，我跟你说过的，你不认识？ 名字倒是很熟悉，我是连队里的，怎么认识这些司令部里的杨小姐呢？ 嗨，我这么一跑啊，恐怕害了她。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不知不觉走到城边来了，天也快黑了，路上行人稀稀拉拉。 刘长生突然停下脚步，准备往回走。这时，宁亚川一下从腰间拔出手枪，顶在了刘长生的胸口，压低了嗓门，厉声说道： 我这样，司令员派我请你回去。 宁排长，你别开玩笑。 谁开玩笑？不走，不走一枪打死你。回去把问题给我说清楚，司令员同意饶你不死。 真的？ 你当八路比我还久得多，怎么连这点都不清楚吗？ 那你可要说我是被你劝回去的，不然我就死在你这儿算了。 行，你老老实实跟我走，如果耍滑头，别给我一枪毙了你。 十月十日，聂荣臻发出一封十万火急的电报，将抗战报社论泄密事件通报各方，并决定改变原定的作战计划。这份电报的收电人既有直接相关的旅级首长邓华、杨成武、王平、高鹏、黄永胜、郭天明、赵尔陆、刘道生、刘元彪、蔡顺礼、范昌彪、郑维山，冀中部队及兄弟部队首长李英武、吕正操、程子华、萧克、贺龙、关向英、甘思齐、刘伯承、邓小平、彭真，总部及军委首长朱德、彭德怀、左权、毛泽东和王稼祥。这份收电人的名单足以反映抗战报泄密事件影响之大，同时也反映了百团大战的浩大规模。一场大战犹如一项复杂的浩大工程，往往会因为一个螺丝钉之类的小问题而导致全局的失败。幸运的是，后来发现敌人并未发觉，开始的增强戒备确系被威胁所致，或已发觉而不相信。当然，我们不能靠这种侥幸来办事， 后来，一方面为了杜绝这类事件重现，另一方面为了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办好军区的报刊，除了联系不便的根据地外，其他各地委的小报也就停办了。我们还要看到，这样一场大战绝对不出一点问题也是不可能的。在尽量保证不出问题的前提下，最重要的就是要十分敏捷、十分果断的正确处理没有预计到的问题，这就可以减少损失，甚至取得意外的成果。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百团大战纪实》，作者刘强伦，演播韩涛，编辑天时，制作丁力。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6兆赫，全天播音。 到此结束，欢迎五点继续收听。